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，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.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在平日里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，我们的热心听众，我们亲爱的团友们在线上互帮互助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其实在线下的时候他们也没闲着，不光是忙活自己的事儿，还经常是忙活别人的事，帮街坊的忙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远亲不如近邻。 喂，你好。 喂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帮邻居送的那个小狗送出去了吗？ 哎，大姐。 啊。 我那啥，我一会儿就跟你说呢，我那个送出去了。 哦，是您打电话求助的帮帮团吗？ 不是，是那个大姐。 是另外一个大姐打电话求助的帮帮团，说帮邻居送小狗，是吧？ 是是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就是是另外一个大姐帮您求助的，对不对？ 啊，对呀。 哦，是您家的小狗对吗？ 是我们家小狗，大姐。 好吧。 谢谢大姐了，我说。啊，已经送出去了，谢谢你们了哈。 啊，送给的是一个什么人呢？ 是大兴的呀，是大兴是一个那大挺好的。 两个狗都一起送走的是吗？ 两个一起送走了。我说你好好的问。 那您为什么不能养这两只狗了呢？ 我不是看身份了吗？实在是养不了了，我说。今天刚转出去。 哦，今天刚送走是吧？ 啊，今天10点差不多，大哥来了，那个大兴的事。 那给您打电话的人多吗？ 是顺义的一个大姐打了一个电话，这他是顺义，离我们这太远了，他也来不了，我们送不去。我说到了晚上，一个大兴的大哥又打电话，给拉走了也。 那这狗送走了，您舍得吗？ 我舍不得，又没办法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那您忙着先带孙子啊。好，谢谢您啊。 谢谢了啊。哎，再见。 好吧，那么这位大姐跟我这位大姐聊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我这位大姐是谁。听电话那头呢，这孩子要哭了，所以咱也不耽搁她了。咱们再拨通这位热心的邻居的电话。喂， 谁啊？ 喂，您好，我是京城帮帮团。 啊， 我想问一下，您那个泰迪犬转让出去了是吗？ 啊，泰迪犬呢？ 对呀、 啊，泰迪犬早就转出去了。 哎，是您发的信息吗？ 对对。 啊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我是方明。 哦哦，好，你好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是转让给我们的帮友了吗？ 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他就是看的那个帖子，然后呢，他是第三次跟我联系的，他说一定给我留着。我说，哎呀。那天是星期五嘛，刚一播完，然后他就来，先是一个姓宋的人打的电话，然后接着又有一个人打电话，我说这个帮友他是第三个打的，他说你一定要留着，他说我肯定来， 他说那我给你给电机马上就给我打定金来，他说我相信帮帮团，就打了100块钱。哎呀，我说行行，那就给你留着。然后他到礼拜天时间说的特别准， 嗯， 他说我礼拜天中午12点多钟过来拿，然后他就是来了。 哦， 500块钱 啊，就是当时节目里报的价就是500是吧？这狗是您自己养的吗？ 是我孩子的，他为这个花了都几千块钱呢，他自己在网上转了一下也没转出去。后来他说那妈你帮我帮帮团发一个吧，哎一发效果真的挺好，帮帮团真是挺棒的。当时呢是这样的，他是有两只，有一个公的，一个母，这个是个母的，特别的活跃，在家里喜欢玩， 嗯、 到处跑啊。要是没人，他就在家里造反。他说太活跃了。后来他说：“哎呦，他走了以后家里安静多了。他要不你他转让？那那今天我一发，又好快啊！就我没想到那么快。” 我明白这事儿了，就是您闺女有两只泰迪，有一次呢把这两个隔开了，他突然发现其实养两个他有点应付不过来，养一个还可以。想留人这儿养呢，您老两口也应付不来，所以干脆就转让给这个喜欢狗的朋友了，是这个意思 对 吧？ 对对 对, 对、 啊。那跟您就是把这个泰迪领走的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特别喜欢狗吗？您能看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他就说他特别喜欢狗。他说他原来有一只叫个什么来着，忘了他的名字了。他说前几天刚刚老猴死了，也还挺伤心的。再想养一只，领走以后呢，就昨天他还给我发的照片呢、啊，说在他们家特别好啊，还给他买的小裙子什么的。哎呦，我说爱狗的，后来他就有了这个以后，他特别高兴，他说太好了，还一个劲儿谢我。我心说人家也还花钱了嘛，我孩子家为这个狗也花了不少钱，也花了几千块钱买这个狗1000，然后办证可能也是花了1000，还打什么疫苗啊什么的。但他也就是一种体验吧，其实。我们这岁数对养宠物说实在的不怎么感兴趣，他们现在真是不一样了，随狗花的钱真是挺舍得的。 嗯，那您家这个小狗狗不管怎么说啊，就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去处，你也告诉女儿了是吧？ 对呀、啊啊啊，跟他说了，我昨天就给我发的那个在他们家的那个视频，还给他买的小裙子照的照片，特别好，找到一个好主人。 好，说到这个狗啊，我还知道您呢帮助楼下的一位邻居送出去了两只狗是吧？ 对对，那个狗呢是这样的，就是年前我碰到这个邻居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他是捡的一只小白狗，养了3年，然后去年呢就又下了一窝小狗，然后就送给别人，自己又留了一个。然后他说哎呀，现在孙子都1岁了，要学走路特别麻烦，想谁要就送给谁。就是这次把狗转让出去以后，我就说那我就跟您再帮帮团，再发一个信息。 那您帮他发了信之后您知道结果吗？ 我今天上午问他，他说有两个人给他打电话，有一个说是太远，还有一个说是那个大兴的，还不知道来没来。我问他的时候、他说来还没来，他有了结果再告诉我。 好吧，那我就愉快地通知您啊，刚刚我跟他联系上了，他的这个狗狗已经被大兴的那位朋友都带走了，特别好。 哦，哎呀真好哎， 所以 真快呀，真棒哎。 嗯，所以也得谢谢您啊。嗯， 真是帮帮团真是太棒了，效益太高了。 好，这又是一次体现了帮团速度啊。那我想问一下您，您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吗？ 当然以前听，现在没有时间了，就看那个 订阅号是吧？ 转让过微波炉，转让过还有什么？ 都挺啊，交易都挺愉快的，是吧？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觉得帮帮团真是个好平台，对帮帮团很相信，是很信任的。觉得帮帮团确实是个对老百姓服务的节目。你是帮明是吧？ 对， 谢谢你，今天直接跟你。我觉得好高兴啊。 您不用谢我啊，我们有句口号您知道吗？ 不要想感谢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 嗯， 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帮助人的。 好，那您就把您的热心和善良一直保持下去好吗？ 谢谢谢谢。 好吗？ 越多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络， 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你我，还是我们自己相互封锁？功名利禄虽然让人诱惑，但是人间真情更能暖心窝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没错，别让道道围墙把你我阻隔。我的那个左邻右舍，吃不完饭来我这儿坐坐，大家整天忙着工作，很少把家常话说。对我说，大家都在一起住着，相处好了都快乐。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那会儿大家都住在四合院里，街里街坊的也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，邻里关系自然也简单。不过现在我们都住在高楼林立的社区，邻里似乎成为了奢侈品，但远亲不如近邻依然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老百姓的心里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渴望着能以更近的方式和居住在我们身边的人相互交流，相互帮助，这也被称之为新邻里时代。 城市里的高楼越来越多，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络，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你我，还是我们自己相互封锁？功名利禄虽然让人诱惑，但是人间真情更能暖心窝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没错，别让道道围墙把你我阻隔。坐坐，大家整天忙着工作，很少把家常话说。我的那个左邻右舍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，大家都在一起住着，相处好了都快乐。管对我说，大家都在一起住着，相处好了都快乐。大家都在一起住着，相处好了都快乐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may I have attention, please? Good morning, it'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.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拨通这位听众的电话，看看他帮邻居求助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？ 喂， 喂，您好。 哎，您好。 哎，请问您是要买那个松树苗吗？ 喂，谢谢您。 啊，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吧，想买这松树苗。 嗯。 但是呢，他呢给我打电话说了，他买着了。 哦。 所以我呢现在都不需要了。 嗯，明白了，就是您帮您这个朋友在帮帮团里发的信儿是吗？ 对。 啊，那您听出来我是谁了吗？ 您是谁呀、啊？方明啊。 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，对我声音还挺熟的是吗？ 您的忠实听众啊。你好你好。 啊、哦、您一接电话以为我是卖松树苗的是吗？ 对对，好像是，对对对。 啊， 然后我听您的声音特别亲切。 哦，那看来这两天给您打电话的人还不少是吧？ 啊，是不少，确实是不少。 哦， 对， 甭管怎么着，他这个事情解决了是吧？ 啊，对，当时他特着急。 嗯， 他说的你能不能有办法？我说有，我对了，有一个帮帮团，我说什么人家都能办。我说我给你问问得了。 那信息发出去之后，有多少人给您打电话呀？ 得有那么三四个。 都是听了节目之后跟您联系的是吗？ 对， 啊， 哎呦，非常热情，哎，真好。 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，所以您才想到通过这个帮帮团帮您的朋友来解决问题是吧？ 是，是的。 嗯，您之前有没有自己的什么问题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解决的呢？ 啊，有，有过。当时我母亲吧，反正岁数大了，想那个搞养老院，求求咱们帮忙啊。 嗯， 反正也有好多听众帮我，什么想主意啊，想办法什么的。 那您听我们节目有没有帮助过别人呢？ 有过，什么搞对象。 你还帮别人当红娘呢是吧？ 啊，是是是。 成功了吗？ 因为我特别信任这个节目，所以我觉得真是的，我给他们介绍完了，他们也特别高兴。也是进来这个平台吧，退休以后我就开始听，我一到做饭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开，我就听。人与人之间反正特别真诚，当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马上就出来，真的帮你修个这个东西真是挺好的，挺受益的。 嗯， 我虽然不转让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听了这节目以后呢，我就觉得真是邻里之间真是有爱在里边，真的。我觉得吧，在这个节目里我就特别信任，真的。 我们节目的口号您知道吗？ 我知道，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。 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，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，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，是一种正能量，值得发扬的。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，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。我也就是帮助别人，只要跟我说，我没有二话。 我也受过益，我也帮助过别人，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，特别信赖他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要想感谢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这里是京城帮帮团，追访了几位听众之后，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幕后故事，心里面暖融融的。那下面的两位听众会给我们带来更为直接的帮助。有听众朋友求助，想问一下果料面包该怎么做。是啊，面包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帮帮团的帮友有高招。 开始和面、醒面、发面、烤面包的过程中，在烤之前醒面的时候，我需要把这个面呀拿出来，戴上一次性手套，案板上抹点油。嗯，面包那面上也应该抹点油，因为它比较粘。把那面弄出来以后铺到案板上，像咱们平常做花卷烙饼一样，把那面比较软的面嘛，给它摊在案板上，给它拿手给它摁开了，不用擀面棍，没法擀，因为它那个粘。手上抹点油嘛，手套上给它铺开了以后，可以搁核桃仁儿、葡萄干、果脯，还有那个半月梅，嗯，给它放在里面，然后卷。卷完了以后呢，再给它放回到面包里头。卷完了以后，把这些果料放卷到面包里头，让它表面上没有果料。因为什么？它还要烘烤，一烘烤的话，尤其那个面包啊，尤其那个葡萄干啊、核桃啊，容易给烘烤糊了，不好看。让它都藏在里面，把那果料继续放在里面，盖上盖，继续烘烤。烤出来以后，面包呢表面上看不出有果料，但是里面全藏着果面，一层一层的，一个一个的，要放匀了，嗯，比较好看。还有呢，就是我做的芝麻酱的味儿也很好吃，方法是一样的。弄到半截正在发面的时候，把这面拿出来，把它铺好了，抹上一层芝麻酱，再抹上一层红糖，卷吧卷吧卷到里头，也是外面看不出有芝麻酱来，看不见糖，外面是白颜色的，全是面，放在里面继续烤，等一旦熟了以后，就趁热吃的面包可香了。芝麻酱，吃芝麻酱对身体也好，又香又甜，还好吃。 再有呢，就是上超市可以去买那豆沙，红豆沙，也是中途的时候，因为它开始要和面呀，你不可能把豆沙放在里面啊，也是正在它发面醒面的时候把这面弄出来，把这面呀给它摊开了，把那个豆沙呀放到里面。要如果想吃里面就是全是豆沙的，外边是面，就跟包包子似的，包一块夸再给扔到面包机里就可以了。如果想吃一层一层的，像味儿多美里边那个金砖银砖似的，我们还可以搁点巧克力酱啊，像卷花卷似的给它卷上，到吃的时候一层一层的，可漂亮了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可以灵活掌握，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就可以放什么，中西结合了，想吃什么放什么，最后那味儿就出来。 谢谢，欢迎收听经常帮帮团。 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，永远的快乐。 面包会有的，但如果做不出来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谢谢我们的热心听众为我们支招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米切糕怎么做。有听众家里有不少江米，想做成北京小吃江米切糕，这工程似乎有点大，环节也比较复杂，没关系，请我们的面食达人出马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学吧。 先把那个圆粒的江米咱们要泡透了，这个要是沉的得泡24个小时呢，要是新江米泡6到12个小时。捞出来以后把这个米不带水就干蒸，这米粒儿要蒸1个小时。蒸1个小时以后呢，再快到1个小时的时候，咱们要做一盆开水，蒸完了以后使这个屉布兜着，完了给它系紧了，这个米把它系上一下，完了给它滴落到这个开水里头，这个水呢要跟这个咱们兜米的这个兜啊基本上平就可以，也别超过它也别没过它，跟它平就行。然后用一个盖给它盖严喽，连泡带焖15分钟，15分钟以后滴了出来，再接着再蒸半个小时，咱们泡15分钟再蒸半个小时，这个米呢基本上就处理好了。蒸完了这个米，咱们要用一个工具或者擀面杖啊或者木锤啊，咱们要在这个干净的盆里的给它使劲搅，给它搅烂，把它这个粘性整个都给它搅出来。搅出来以后呢给它晾凉，晾凉以后呢再蒸10分钟，看这个年糕好吃吧，但是它这个就处理这个米的这个时间就非常长。蒸完10分钟以后，然后盖上湿布再醒12个小时，这个很漫长，这吃这道东西。咱们把小枣给它煮透了以后呢，蒸半个小时给它蒸透了。你蒸的这个粘米坨这不是已经凉透了吗，咱们在干净的案板上咱们给它分成3份，也是搁在这个湿屉布上，摁成一个长方形吧，正方形也可以，一般都是长方形，长啊宽呢、啊、有一点度数就行了。把咱们蒸得的小枣咱们给它拍在这个米上，咱们再把第二团这个米也是按照同样的大小盖在这个小枣上，再拍上一层小枣，最后这一团米咱们给它再盖在这个第二层的这个小枣上，剩下的小枣呢咱们就拍在这个浮头了。这会儿呢咱们底下不是有屉布吗，大屉布，然后咱们给它包起来，包好了以后呢，上边呢再搁一块湿屉布，一个手摁，一个手往下摁，一个手往里头推，完了给它摁瓷实了，给它推严实了，咱们打开以后就是咱们的蒸米切糕，不是那种江米面的切糕。 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当中既充满了面包江米的香甜的味道，也充满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温暖的味道，所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就是来自这里帮帮团的爱的味道。 一起在家的时分，喜欢你牵我的手在耳边亲吻，喜欢你关爱的眼神在心中点一盏灯，你总是呵护着我不让我心疼，你脸上的微笑

长个儿啊，或者骨头什么之类的。 对，所以特别小的孩子一般没有那种特别的那种肌肉力量强度的训练，基本上就是刚才说的那种灵活度啊、柔韧性啊、心肺功能啊这些方面的训练。 嗯，就基本上三岁以后就可以尝试了。但是呢，专业的训练馆他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帮你安排的。 是，现在好多就是有，应该是正规的那种有资质的这种儿童这种体育项目的培训。会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。 那您说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育运动比较推荐的是哪些呢？比如说早一点的，再大一点的，再大一点的孩子。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那么多的运动啊都有人喜欢。一般来说小的时候就是心肺功能的这种锻炼，所以像游泳啊就挺好的。 嗯， 再大一点那就看家长的关注度了，其实每个家长关注的不一样，其实都可以。 就是再大一点就也看孩子自己喜不喜欢。 对，一般他是喜欢的，他又能做的，这种他才能做得好。当然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家长让孩子去做一些运动方面的东西，并不是为了让他成为运动员，就是一种素质训练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。 这位听众问了个问题啊，他说我要带孩子去游乐园，六岁的小朋友能不能坐过山车？ 这个不太建议，这个不建议，因为过山车他有的时候转弯这种甩呀、啊、什么特别那种大的力量，小朋友的骨骼呀、啊、肌肉韧带什么都还没发育好，可能会造成伤害。 啊、 六岁应该也不让上那个过山车的。 对呀、啊、您想多了啊、 哦。对对对，那个这种太剧烈的还是不建议啊。 嗯，这个太刺激了啊。 对。 那家长在天气好的时候呢也是喜欢带孩子去游乐园，有的小男孩还是蛮喜欢的。那么有哪些需要注意点的问题呢？ 在游乐园里面的就是不用一味的拔高孩子，说哎呀我们这么小我们就可以干什么了，其实这只是家长觉得很自豪，对小朋友来说我们还是说他愿意做的引导式的让他去，比如一般的那种滑梯，嗯，适当的爬高，秋千，这些对孩子都挺好的。 嗯嗯，量力而行啊。 对对对， 有的时候这些和勇不勇敢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哈。 是的。 嗯嗯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时间关系，他说我们家宝宝两岁，但是从一岁半开始体重就不怎么长了，身高长了一点儿，平时吃饭也挺正常的，但是出门不太多，锻炼的少，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？ 我们都知道小婴儿每个月体重是基本上体重身高匀速的在长，但是大一点了以后他是我们看他每年长一般来说5公分以上，就算是正常的。他有的孩子真的是这个季节我突然长几公分，然后其他的时候就长得慢。小朋友就是小时候长得越来越快，我们看他总的生长曲线的变化。如果说觉得诶完全是一下子就慢下来了，咱们可能需要让医生来评估一下，从他的吃、睡觉啊各方面，还包括父母的这些体型啊、身高啊什么，这些都要全面的关注评估，综合评估。 好。好，各位听众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。稍后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方明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